那是事故。 别编了，我不相信。你胡扯。 我愿你儿子的性命。 不行，敢发这种事。你可以保住你的旅馆、你的特色、你的新名字，把 Maddy 给我。 会给你的。 现在，现在就给我。 现在是半夜了，再说可以走不开。不，没到。 我不会再让你溜走了。 Maddy 的学校很远，你得有耐心，懂吗？ 我已经耐心等了6年。 有人出两， 我要孩子。 2000。 我明天给你打电话，你别走开。 请问德佩洛先生在吗？在酒吧呢，那边。 是的。真抱歉，谢谢你，马塞。你想喝吗？ 啊，不 想喝什么？我猜猜，来杯威士忌苏打。 那就给我来杯可乐吧，谢谢。 那好，我敢说你以前喝酒，现在戒了。我得提醒人， 你以前真的没见过他？ 绝对没有。不过你刚才说他觉得我是被他杀死的。 对， 他的丈夫 是啊。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管可不可能，他心二两，他有枪正在找你。 谢谢你，我会通知保安的。 应该。 快走，来来，发现他了。 来这补巴雪茄 啊？不， 你不是条件吗？好好的。 对， 你来这儿有什么事？ 昨天晚上在城里发现那个女人了，她跑了。我想问问你有她消息吗？ 没消息。 你觉得她为什么非要死死地缠住你？ 世上怪人很多，对吗？ 对，说得很对。 人都不爱听真话。 那些画真不错，你孩子画的？ 不，这些画都是大艺术家康丁斯基的作品。 哦， 可我觉得你早知道了。稍等一下，喂，是个业务电话。 哦，对不起， 请原谅。你从后门出去吧，那里通厨房。对，让厨师给你做顿美味早餐。 是， 我推荐圣伊克炒蛋。 啊，不错。 嗯，我有你明天。 好。 早，亲爱的。昨晚睡得好吗？ 我要你把 Maddy 送到3号拉菲的墓地。 母子重逢，去墓地那儿不太好吧？ 那是个热闹的地方 ，Nick， 人很多很多。 你真精明。4点钟我带他去。 4点钟，莉莉准时来到了3号墓地。在这哀乐声中，即将见到自己阔别6年的儿子，莉莉的心中真是有种浮生若梦的感觉。长大了的 Maddy 似乎很害羞，总是与 Libby 若即若离。思子心切的 Libby 一边呼喊着儿子的名字，一边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忽略了对妮克的防备，结果被妮克击倒在地，关进了阴森的墓室。 休息一下，你干嘛非要紧张的愿意哭死呢？